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最近一位国外的网友在讨论区发布了一则贴文，内容描述自己读了一篇2013年的网络科学文章，得知男性的肛门具有像舌头上的味蕾一样的味觉受器，于是他真的将自己的蛋蛋泡进糖水里看看。惊人的是，他的蛋蛋好像真的会感受到甜味。这个蛋蛋有味蕾的重大发现开始在国外的迷因界逐渐扩大，推特与抖音上瞬间多了许多亲自挑战用蛋蛋来尝尝味道的人，有用酱油的，还有柠檬汁、糖水，甚至还有人使用烤肉酱。有些人说他好像真的尝到了味道，感到非常的讶异，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根本尝不到味道，认为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讯息。但无论如何，这项蛋蛋味觉挑战在众人的亲身体验之下越传越凶，关键字搜寻的量也逐渐飞升。不过以科学角度来解释，到底有没有办法借由蛋蛋品尝到味道呢？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就得了解味觉到底是如何传导的。人类的舌头上有非常多的味蕾，味蕾里有许多细胞，分别是负责侦测味道的味觉细胞，负责支持味蕾架构的支持细胞，还有未来会分化成长成上述这两种细胞的基底细胞。这三种味蕾细胞大部分都长在味乳突上，布满整个舌头。味觉细胞的尖端分布很多味觉毛，味觉毛上则分布很多通道蛋白，也就是所谓的味觉受器。当特定的味觉受器与特定的分子或离子结合后，味觉细胞会产生一个电位，让连接着味蕾的神经将此电位传至大脑，进而产生不同的味觉。比如说与氢离子结合就会产生酸味，与钠离子结合就会产生咸味，而近期发现的鲜味则是与谷氨酸结合产生的。总而言之，只要大脑产生味觉，我们就会有这杯饮料好甜，或是这颗糖好酸，诸如此类的反应。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舌头，而且不同区域能感受到不同的味觉，对吧？但其实所有的味蕾都能感受到所有的味觉哦，这代表在舌头每个区域都能尝到所有的味道。那么到底能不能用蛋蛋感受到味道呢？在我们了解了味觉传递的方式后，其实有两个非常残酷的事实。第一个就是单凭味觉受器是无法产生味觉的，还必须要有神经与味觉细胞的合作。第二，就算你把蛋蛋泡进超有味道的汤里边，睾丸与汤中间还是隔着你的蛋蛋袋阴囊。毕竟有味觉受器的是睾丸，但是睾丸外面还有阴囊包覆着，所以在汤无法接触睾丸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你都无法用蛋蛋尝到味道。如果说蛋蛋真的能尝到味道，那么男士下面流汗的时候会不会一直尝到咸咸的味道呢？所以结论就是蛋蛋是无法产生味觉的。但说到这里，你可能还会想到一件事，如果蛋蛋真的无法尝到味道，那么那些在推特说他们尝到味道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事实上有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人其实在辨别味道的时候，嗅觉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捏着鼻子喝可乐与雪碧，是不是有点难分出来哪一杯是可乐哪一杯是雪碧呢？虽然说有些人能透过气泡感与饮料的质地来辨别，但是在味觉的本质上都是单纯的甜味，其实这让人很难辨别，对吧？所以说感受到味觉的人很可能只是嗅觉感受到气味而已。既然尝不到味道，那睾丸的味觉受器是做什么的呢？实际上我们的大脑、胃、肺、肠还有胰脏与睾丸一样都有味觉受器，不过目前这些味觉受器还在研究中，实际用途还不明确。不过这个在睾丸的味觉受器还是非常有用的哦。研究团队发现，当小鼠的睾丸味觉受器因遗传变异而缺失时，这只小鼠将会不孕。于是研究团队再做了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件事情，他们生产出睾丸味觉受器易被药物抑制的模式小鼠，再用药抑制，发现这样子的小鼠在精子生成时，生成的精子会呈现畸形，而且无法活动。所以根据上面的实验，如果睾丸味觉受器没有的话，可是会不孕的哦。不过用来抑制睾丸味觉受器的药与现在人类用来治疗高胆固醇的药是同一类，这代表这种药其实对生育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实验发现，这个药物导致精子无法正常生成的反应其实是完全可逆的。 这代表能短暂使男性不孕，但是短暂不孕，这不就是避孕药的效果吗？所以这项研究其实也给了男性避孕药另一种可能性。最后根据没有睾丸味觉受器会不孕这一点，能反推出如果能够活化这些味觉受器，或许有些不孕的男性们就因此而被治疗了，对不孕的男性来说可能是一大福音哦。不过睾丸的味觉受器虽然无法真的让你尝到味道，但是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哦。总之再次重申，蛋蛋是无法尝到味道的。如果有一杯很好喝的饮料出现在你的面前，可千万不要把你的……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